好，翻嚟第四节啦， 系第四节就两样嘢讲啦。第一样嘢就系关于解放军环节啦，第二就系平时都会喺呢个环节度讲下，回应下网友嗰啲网上提问嘅。 系啊，冇错，因为我哋唔识字 嘅，我哋打字， 咁我哋就答就算啦。 咁咪第一个问题就系呢、這个电磁轨道炮啊，肥到几远嘅网友问。 哇，嗱，电磁轨道炮呢样嘢，第一啦，首先咧就唔系三言两语啦，又系嗰句，就问我懒啦，因为咧。第一，呢个系国家高度机密， 系 全世界冇国家有嘅。咁咧，理论上依家中国系据说系应该嚟紧2025年装到嘛， 系 就系、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装到。 系， 但系咧，我都深信咧，其实咧美国会超过佢嘅， 系应该 可能2021、2022就装到噶啦。 头， 但系佢唔会同你讲嘅， 系 即系美国佬咧系做到就做到噶啦， 系 而家就同你讲下年装噶，系快到咁嘅， 系。 但我哋唔紧要，当大陆得啦，我哋暂时全部用大陆啲 spec 先啦，因为大陆系暂时第一个真系实战装啊嘛， 系。 嗱，据说咧，佢可以佢官方讲啊，佢官方讲咧就应该起码射到150嘅， 系 咁咧，有啲人夸张讲咧射200都得， 系 我觉得咧就大概射120至140 ，OK， 呢个系比较实际， 系 咁原因咧就因为咧首先个功率问题， 系 个功率系咪咁稳定嗱，可能佢有时射到200， 系 有时射到140， 系 有时射到100， 系呢、這个即系好似呢、這个啊呢个 Alpha 嘅个呢、這个。阳电子炮， 阳离电子炮系啦， 呢炮咁咪可以成一嘢之后，你要储几耐气先有肥底嘢咧？ 系啊，其实好受个环境影响啦，即系个供电个环境。 点解扯到成个蓝跳 feel 市啲人间停咗喺度？大家就 所以咧，其实个电池技术反而系好重要咯，呢成单嘢。 个电流咁够大啦，同埋嗰个持续咁够咯。 系啦，咁同埋最紧就个耐用度啊。其实好多时大家冇留意咧，就是、武器咧个耐用度好高。点 解射十炮换炮管就搵嚟搞？ 唔系，因为炮管唔得啦，同埋太热啦，冻唔切啦。而大陆咧，大家知咧，大陆咧个冷冻科技差啲噶。即系咧，所以咧，点解啲雷达咧？大家知点解雷达啲功率虽然劲，但系点解好易坏咧？就因为咧个冷却系统差。轨路咧，你话美国佬咧，就嗰啲冷却嗰啲位做得好啊。咁啊，成件事又可以做得微型嘅，最靓啲咧。所以咧，我嘅 verdict 咧，我觉得大概系120至140公里，系啦。咁我觉得就合理。而个初速咧，大概系5至6倍音速，系啦。咁大家就咁预住咁先啦。 系 真实数字唔会有人知嘅，因为呢啲系国家机密嚟嘅。系。 咁第二样嘢就有人问呢个落叶飘嘅问题，即系我 share 段片出嚟就话呢个 F35 同埋 F22 各做呢个落叶飘。 F35 做落叶飘啊？ 系啊， 唔系话。 咁啊就佢落叶飘啦，佢落完之后佢兜翻上一下咧，就见到 F22 就好顺畅嘅。 系。 咁 F35 咧就要耷一耷个头，或者先再扯翻上嚟嘅。 系。 咁啊问你点解即系嗰个分别咁大？ 嗰方面咁啦，第一就个气动外形得啊嘛 ，F35 啦。咁第二样嘢就系我都系引擎啦。 引擎咯，人哋咧，因为 F35 系单引擎嘛。 系。 单引擎唔好处系咩咧？就系、是、个推力唔够啊。 系，同埋反应唔够快啊嘛。 系啦，第二个咧就系咧 F22 咧成个外形，你有冇留意咧嗰、那个流线度同埋咧 F22 咧佢嗰个嗱，我相信佢嗰个变、那个矢量变向系好少少噶。 系。 所以咧就会做。 哦，系咯，有矢量系啦，矢向一。 所以大家咧，如果你睇咧， 上下。 如果大家有睇咧巴黎航展咧，巴黎航展咧，你有冇睇咧 F35 咧？佢做到个四角跟斗嘅。 系。 但我想讲咧，如果 F22 咧，佢直头可以爬梯噶。 哦。 你要睇到两架机争咁远啦，所以我想讲做落叶飘咧，呢、這个系比你容易 share compare。你下次 compare 嗱，试下呢位网友，你试下睇 F22 嗰个逐级爬楼梯嗰、那个，同埋佢垂直90度上升嗰、那个，你睇下 F30 系做唔到嘅。咁你就知道个机动力真 几。我哋跟进翻啦，呢个实战嚟讲，落叶飘 系冇用嘅， 严禁啊！ 同埋美军系严禁噶， 严禁嘅系 俄罗斯得噶， 系得噶， 俄罗斯俾佢做噶， 系， 但系美军系唔俾用噶，你用就可能系纪律调查。 但苏联嗰啲可能掉嚟噶，即系飘嚟噶。 但系佢哋话用呢啲嚟做规避嘛，其实唔得噶， 冇解。 你谂下而家嗰啲咧，讲紧20-30G嘅导弹射埋嚟，死紧噶。 点解苏联啲要做到即系苏27系列嗰啲要做到咁高机动性？原因就话佢可以用嚟避飞弹， 唔得噶呢个年代唔得噶啦！只要你俾人 lock 住咗咧，你死，你做唔到规避动作，你死紧。 我话俾你，除咗美军之外，好多人都系平衡于越战嘅思维嘅 啫。哦，咁我知道，你睇签嘟嘟都系啦，都系呢啲情况啦。 系啦， 系嘛，系咁就做嘛， 做嘛。 哦，系咪有个电战机问题啊？ 系， 即系有个网友讲嘅， 系呢、這个， 佢就话签十五嘅电战版， 系 同埋呢个 E18G， 系 点比？ 点比系啦， 其实冇得比嘅。首先第一 ，E18G 咧继承咗 E6G 嘅嘢啦， 系， 所以咧理论上咧佢嗰啲咧 ALQ 嗰啲電子甲倉咧，全部經過曬考驗噶啦。首先咧，佢咧做冚你個對面嗰個雷達嗰個功率咧，佢已經係有曬數據。佢知曬咧啲好，基本上咧佢差唔多知曬咧，你全世界咧主要對手咧，佢放嗰啲波咧，佢係你用邊個 frequency 佢大概知嘅。佢就冚你噶啦。所以點解佢成日用？大家有冇留意咧？佢好中意用咧嗰啲。E.P. 3咧，周围喺你附近飞，佢就 系 收集呢啲啫嘛。我知晒你用边个 frequency， 我下次一出嗰啲机，我咪用嗰啲 frequency 冚你咯。咁所以死梗噶你。好啦，另外调翻转，大陆有冇做到咁劲？佢知晒你附近啲嘢，所以大家有冇留意佢依家好多运八运九成喺台湾飞啊？ 系 点解？佢就系要学美国啫嘛，吸晒你嗰啲雷达波，知晒你嗰啲特征，然之后我用电子机我冚翻嚟嘛。嗱，仲有大陆同埋。美国最争最远就 系 嗱，伊十八 G 可以用软杀同硬杀，软杀就冚你，硬杀就出架反辐射飞弹射嚟嘛。大陆咧嗱，老实我未见过佢用反辐射飞弹噶，即系嗱，我就真系可能孤陋寡闻。 佢话有啊， 我未见过佢用反辐射飞弹做演习， 系 我未见过。 O K， 唔代表系冇。 O K， 但我未见过。有网友嗱，如果有网友你有嘅片段，你直头摆喺下面我睇系啦。咁我觉得呢个就好差距咯。 O K， 系啦，就咁。好，咁我哋进入解放军环节啦。嗱，解放军环节咧，第一单真系要讲呢、這个震荡好劲， 系一个好大震动啊！ 呢、這个大啊，大家有冇听过孙波啊？ 系， 唔系李波啊，孙波啊。咁咧，孙波系咩人咧？這个咧就系中国中船重舶啊，即系入面咧其中一个总经理，佢咧基本上做到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噶啦。咁呢个人有咩问题呢？就呢、是、个人咧，首先咧佢咧就系、是、呢个辽宁号嘅设计师，啲人话 系， 其实我唔知系佢。 辽宁有设计师嘅咩？ 辽宁号一个设计师嘅总设计师啊，仲要设计 师唔系喺乌克兰噶， 咁都要中方都有个人做代表嘅 ，OK OK， 可能签个名噶嘛 ，OK， 咁啊呢个人好似话设计师嚟嘅，听讲，咁咧就001A 都系出自佢手笔嘅， 系 啊， 即系空锐啊， 你知唔知我 friend 曾经问我，佢话喂，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辽宁号同001A 争乜嘢啊？ 咪争咗个导弹嗰个， 其实咧。 发射井啊嘛， 其实讲啊好多嘢，但你睇样就好难瞓噶嘛。 系啊， 其实真系好难瞓。其实个舰都细咗嘅， 系 个舰都细咗，紧凑咗，同埋舰前面空间大少少。 O K， 咁就系咁睇咯。其实好难瞓嘅，我都觉得。 O K， 同埋冇咁旧，同埋你知唔知望来啲漆咧靓啲噶？ 系唔好 零一 A 真系全新噶嘛？ 大佬，你知零一佢头啲旧旧扑出嚟啊，嗰啲钢嘅生锈。 系啊，生锈。你知唔知咧嚟香港咧，有人见到嘅真系唔得啊？ 唔得啊！佢 有人话咧喺驳船望过去咧，咦？好似有啲锈，有啲锈迹，有啲位。 唔系，因为点解咧？吓，啲船咧泊咗喺度太耐，冇嗰啲防即系防锈漆咧，已经甩咗啊！嗰啲盐水咧，其实系食咗喺啲钢度， 净系食咗入去， 系咗入去噶啦。 你每次就算铺面嗰阵， 就算你磨咗面嗰阵，佢底嗰阵后边佢发咗生咗锈嗰啲之后咧，佢就会发大咧胀出嚟啊。 系 咁，其实你要点解船身嗰个寿命咁，即系俄罗斯啲寿命咁差，就是、因为嗰啲钢水个防锈做得差嘛。 系啊， 就嗰啲嘢你食咗入去就冇噶啦，你个船体就唔要得噶啦。 同埋其实佢已经海上漂泊咗咁多年， 系啊，咁啊， 而家先拖翻嚟， 系啊， 所以其实佢已经过咗船身一半寿命噶啦。 系啊， 而家辽宁号大概啲人啊讲啊，辽宁号大概得翻十年命噶咋。 十年我都冇添啊，因为本身你系完全冇保养地摆咗太耐啦。 系啊，得翻十年命。 系啊， 咁所以佢做训练啊，咪有佢嘅。 所以之前咪话拆晒啲嘢咯。 系啊， 因为摆到冇用啊嘛。 系啊。其实原本佢嚟中国之前都炸晒噶啦啲嘢，冇晒噶啦。 系啊， 仲有啊，依家话咧呢个孙波咧，点解俾中纪委调查咧？原来啲人话佢将啲资料卖俾美国。其实我又觉得咧，卖俾美国有乜位咧？ 其实冇位噶， 咁啊至于晒， 因为乌克兰嗰阵时 吓， 即系叫做吓，大家苏联冧嘅时候，大家分家产啦。 系啊系啊， 咁啊架梁架号就摆喺度冇用，冇 Q 用， 冇人要噶，冇要 做废钢卖，做废钢又唔值钱。 系啊， 跟住之后咧，结果咧就 因为同埋咧，最紧要就系美国嗰阵时拆咗嗰个咩乌里斯夫咩洛咩洋号嗰架咧核动力啊，拆鬼咗佢，但系其实系冇乜钱剩噶， 冇钱剩， 所以佢学咗呢样嘢咧，佢唔再拆啦。 系，同埋一样嘢就系嗰阵时乌克兰拍咗喺度乌克兰嘅时候，已经有啲 CIA。入去望过晒入边 打量 交好啲嘢噶啦， 系啊， 系啊，所以其实你都冇咩数据可以。 你谂乌克兰嗰时依家咪要加入欧盟嘅， 系啊， 你觉得佢有啲咩筹码加入欧盟啊？ 咪就系 将我啲军工俾晒你睇咯， 系啊， 我以示清白啊嘛。 话俾听完嘅，我俾咗咩技术俾中国嘅，我俾晒你睇， 系。 我知我俾嗰啲咩俾中国， 系 咁咪喂咁大佬你啲 交换晒， 你解放军啲料就系嚟自俄罗斯噶嘛，或者乌克兰噶嘛， 分都翻译系， 咁啊结果喂，哦原来啲嘢 吓， 哦你俾咗咁多嘢俾中国解放军， 系啊， 咁我咪喺嗰度咁咪睇翻你解放军有啲咩， 例如我嗰架 T 10原型机咧， 系 即系我哋讲苏三三啊， 苏三三， 我未知晒你其实 L 即系你嗰架 J 十五系咩嚟噶？我完全知噶，起码你苏三，首先你苏三十三永知啦，依家你呢个嘢我又知啦，仲有你呢个辽宁号嗱，最紧要就系啲人就谂嗱，辽宁号同零零一唔同噶嘛，零一 A 入面有啲嘢系变咗噶嘛，咁咧，于是咧呢、這个孙波就有用啊，呢个时候就将咧零零一 A 入面咧所有巨细无遗讲俾你听，其实好简单噶咋，讲翻俾你听咧，成架嘢咧嗰啲信号特征啊，咁咧你就可以侦察到佢，咁咧就变咗咧海上揾佢好易啊。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咧就系佢讲俾你听咧，例如话佢有冇死角，例如咧嗱老实啦，佢咧你话佢上面装咗嗰啲上空阵雷达嘅，但我个人觉得咧都系会有死角嘅，即系如果大陆嘢，咁我讲俾你听，其实佢可能咧系右后侧，例如话十度嗰位咧最弱嘅，所以咧你派机嘅嗰位突袭佢咧死紧噶，假设咋，我假设咁样，又或者同你讲喂，其实佢啲降速系唔得嘅，可能咧飞到某个位咧。就会断噶啦，大概五十次就断噶啦。 哦，即系同 讲咗俾你听， 同呢、這个咩圆同个圆形缆啊咁嗰句啊， 系 富知道 富知道就富豪 一样系啦。 唔系，其实唔奇。你虽然话俄罗斯咧渣啫，但系佢做到降做到个拦截索先啦。 系啊， 大陆以前做唔到噶， 系啊， 系买噶， 系 而家咧应该做到，应该做到。喂，如果你呢啲都做唔到，你就唔好话自己系国产啦。佢做到，但系問題就係、是、你做到都好，你個強度唔夠嘛。咁我咪估咯。原來你大概五十次就要換一次。咁我咪可以屈你咯。我咪可以出某一個機嘅數量。咁你遼寧我你咪唔敢飛咁多咯。 好似上次演習， 我咪屈咗你咯。 廿分都出廿架， 其實可能係估到啦。我廿架你已經頂唔到啦。佢可能哇，可能個次數仲低過五十次添啊。所以佢咪估到咯。所以大家冇發覺咧，上面嘅機永遠得十幾架噶。可能就係唔可以超過十幾架咧。嗱，所以咧呢个秘密咧，从来冇人知啊。咁大家就听住先啦。另一个咧就系、是、咧，大家知唔知道咧，大陆有个破冰船啊？就咁嘅。嗱，嚟紧咧佢有个破冰船咧就招标。个破冰船咧有个 spec 嘅，就系、是、佢用核子动力嘅。系咪好神奇？点解破冰船核子动力？ 咁咪襟玩啲啊嘛。 系 啲嘢唔使污染嗰个 海洋 啊嘛。 但问题系，其实佢使嗰样核子咩？佢问题系佢成个北冰洋佢都唔系佢领土啦，佢、留得几耐？ 系可能卖咧嚟话。 喂，唔系啊！啲人话原来咧呢个系一个房子嚟嘅啫。佢咧做呢个核子，即系核子破冰船，其实系要攞嗰个平台嚟紧摆落航母舰啊。 哦， 因为呢架嘢吨位唔差噶，呢个吨位五六万吨噶。 咦，咁就差唔多 喎。系咪即系如果佢载嚟话八万吨啊嘛？咁如果你加上去 OK 噶， 可以试下。 系啊，咁所以咧依家话咧呢个大陆嘅核子破冰船咧，如果你俾佢搞到咧，就应该有机会咧嚟紧可以去做到上去呢个航空母舰啊。 系 咁啊，唔知吓，因为我哋之前未讲过你海上发电嘅。咁咧，如果海上发电嘅话咧，就应该理论上都可以攞嚟做到呢个核子航空母舰啦。但系咧，依家咧我哋讲嗰架零零三啊，暂时都仲未用噶嘛。咁究竟几时先转咧？就应该零零四啦。听讲就系啦，所以咧呢单嘢又搞笑。但系咧都唔够呢单搞笑。即系航空母舰咧系我哋中国梦嚟噶嘛。咁习近平咧就系好坚持嘅。咁咧依家听讲咧就嚟紧咧，因为我哋有弹射板噶嘛。 弹射器， 弹射器咧就理论上咧，如果我哋航母舰嘅弹射器咧，我哋就要用啲劲嘅飞机啦。咁咧就 J 十五就一定有嘅，但佢哋话 J 十五唔够，我哋而家咧要好似美国咁要有隐形战斗机。咁咧，于是咧啲人就话揾一个消失咗许久嘅战机就叫歼三一啦。咁啊，听讲啊，有个官媒唔知系咪央视，佢又话咧有五秒镜头咧就见到架沈飞嘅飞机，而睇落大家系人都知啊，呢个就系 J 三一嚟嘅。飞啲动物嗱，我本人就未有时间睇啊。我揾次我睇下，其实有几搞笑。咁咧，听讲呢个系 3.0 版本嚟嘅喎。嗱，我要讲啊，嗱， 1.0 版本，1.0 版本系2014年嘅珠海航展。咁咧，当年咧嗰架飞机系喷黑烟嘅，系一个乌贼嚟嘅，仲有转弯半径系相当差。 哇！ 可以讲俾你听，成架飞机咧系连飞机咧呢个尊严都冇嘅。 哇！ 即系咧，佢飞嘅嘢系佢飞又会拐下拐下，咁死唔死啊？你有冇见到架飞机会拐下拐下咁飞嘅？ 哇！ 转弯。 哇！ 同埋咧，啲人咧见到佢留意就系佢飞咧都唔定嘅，所以咧成件事就系成个飞行性能已经唔好噶啦。 系 你仲要隐形咧，又唔似隐形啦。 系 跟住咧嗰个引擎又会喷黑烟啦。 哇！ 哇！你冇样得噶。嗱呢个叫 1.0。 系 1.0 咧出现咗之后咧，沉寂咗两年。 系 啲人就话呢两年做咩咧？啲人话两年咧，因为咧冇老细肯科水啊，直头系就系执笠噶啦。 沈飞， 沈飞呢个签收项目冇得搞噶啦。 哇！ 跟住咧临尾唔知点解揾到老细。揾到老细之后咧，就摆钱落咧就搞 2.0。 系咪习近平上台啊？ 唔知习近平有冇份，但我唔觉得习近平中意呢架嘢啦。跟住咧，然之后有水之后咧就搞 2.0。2.0系肥仔嚟噶嘛？就有啲似 F 35啦，肥咗，个弹仓大咗。 系 而家呢个叫 3.0 咯。 嗱、哦，呢、這个 3.0 系咩咧？啲人话 3.0 咧，直系做系上篮嘅， 系， 即系例如话可能装咗嗰个前面弹射板咧，咁嗰、那个起落减咪劲咗啦， 系啊， 同埋用双碌啦， 系。 大家有冇发觉咧？其实歼三系用双碌嘅， 系， 佢唔用单碌嘅， 系。 你见歼20用单碌噶嘛？ 系， 佢用双碌。咁另外一个做法咧，就系佢嗰个尾钩啦， 系， 佢装个尾钩啦。咁啊 ，suppose 同埋个机身嗰个架构咧要强啲嘅， 强啊，个架要实啲啦，机架要 系啦，机架咧要实净好多咯。同埋咧就有样嘢就系佢咧失速，即系个慢速降落嗰啲位咧， 系 要好过一般战机嘅， 系 即系佢咧嗰个起落咧系要比一般战机再顺啲。如果唔系咧就会好大问题噶嘛， 系 啦，所以咧而家唔知啊呢单嘢究竟呢个歼三咩？嗱，我觉得假噶先啦，消息啊，即系你话呢个嘢系上篮，我唔睇好，因为這架呢架嘢咧渣， 系。 即系质地唔好啊！你点做都系质地唔好噶啦。咁你觉得大陆会唔会解放军会唔会求其就将就咧？ 可能真系变咗第二个千九嘅啫。 我觉得唔得啊！呢单嘢应该系连出口咧都冇人要。 我估应该有生之年都未必见到佢出世啦。 我谂冇啦，我自己系完全唔睇好啦。调翻转有人话歼二零上，我仲觉得有可能。 系， 因为歼二零其实冇想象咁大嘅。 系啊， 佢系仲细过歼十五噶。 系咩？ 系咁，你觉得有冇机会啊？细过歼十五就应该 都系咁啦，搞掂副眼镜先。 啊，咁啊系，哇，咁呢个就唔使上噶啦， 搞副眼镜先， 好，我呢集嚟到呢度先好嘛，下集再同大家军武起言啦， 好，拜拜。